第九集，先祖的召唤。 祖母，我们为什么不骑狼去？ 因为这件事就得这么做。 卡舒尔宗母言简意赅地回答了杜隆坦的问题，顺便恼怒地拍了他一掌。杜隆坦年轻力壮，通向先祖之魂所在圣山的长途跋涉对他来说算不上什么，而卡舒尔宗母则正好相反。如果能够骑上他的大黑狼梦行者，他将会省力很多。但古老的传统不容玷污，只要他还走得动，他就会走着去。杜隆坦低下头表示接受，他们继续前行。虽然他每次走上这段旅程都会感觉比上一次更加辛苦，但卡舒尔宗母能够感到一种兴奋，而这种兴奋能够帮助他缓解疼痛与疲倦。他曾经领着许多年轻人，有男有女，不分贵贱，到此完成他们成人仪式的最后一步，但是从来不曾有哪个孩子受到过先祖的指名召见。虽然他年事已高，但他还没有老到失去好奇心。对于年轻人来说，这段路只需要走几个小时，但是老人需要走上一天。夜晚将至，他们也即将抵达。卡舒尔宗母抬起头，看着圣山熟悉的形状，露出了微笑。沃舒谷与其他参差不齐的山脉不同，它的顶峰是一个完美的三角形，山体的表面在阳光的照耀下如同水晶一般闪烁着光芒，与周围的地貌迥然相异。许多年以前，圣山从天而降，吸引先祖之灵朝它聚集。正是出于这个原因，兽人们在圣山神圣的阴影中定居下来。无论这些先祖生前有着怎样的争执与差异，他们的灵魂都在这座山中融为一体。卡舒尔知道自己很快又会来到这里，但不是作为一个步履蹒跚的老妇人，这应该是他最后一次在这具衰老残破的皮囊中造访这里。下一次卡舒尔再来到沃舒谷的时候，他的灵魂将会像鸟儿一样在空中翱翔，他的心灵将会轻快纯洁，焕然一新。 怎么了，祖母？你有心事？ 没事，小杜隆坦。 当心脚下，祖母。 当他们来到山脚下时，夜晚的阴影已经取代了日光，他们今晚将在这里过夜，明天黎明到来时再登上圣山。杜隆坦裹着不久前他亲自猎杀的母塔布羊皮，很快就睡着了。而卡舒尔宗母慈爱地看着杜隆坦天真无邪的睡脸，他今夜不会入睡，他需要保持头脑清醒，明天才能接受到先祖们的指引。 向上攀登的过程漫长而令人疲惫，远比来到山下的旅途困难。卡舒尔十分感激自己坚实的手杖和杜隆坦的强壮臂膀提供的帮助，但是今天卡舒尔在和杜隆坦一同攀登时，感觉自己的脚步更加稳健，呼吸也更加自如了。他感觉自己仿佛在被先祖之魂推着前行，仿佛他们在用灵魂的力量帮助他的肉体前进。 他们在圣地的入口处停下了。圣地的入口是圣山平滑表面上的一个完美的椭圆形洞穴。与往常一样，卡舒尔感觉自己仿佛在进入大地的子宫。杜隆坦试图表现得勇敢一些，但这只让他自己显得有些紧张。卡舒尔宗母没有对他微笑回应。杜隆坦应该紧张，他即将响应一位逝世已久的先祖的召唤，走进这片圣地，即使是卡舒尔宗母也无法对此无动于衷。 他点燃一束干草在杜隆坦的头上挥舞，让香甜而辛辣的烟气笼罩他，净化他。随后他把一些鲜血涂在杜隆坦的身上，这些血液取自杜隆坦的亲生父亲，他小心地保存在一个带塞子的皮袋子里，专门为这一时刻而准备。 卡舒尔将他枯瘦的手按在杜隆坦光滑的眉间，喃喃地为他祈祷，然后点了点头。 小杜隆坦，你要知道，被召唤到先祖面前的人，很少有不走上萨满之道的。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，也许什么也不会发生，但如果真的发生了什么事，你要谨记行事的荣誉准则，对我们挚爱的先人表现出应有的恭敬。 遵命，宗母。 杜隆坦吞了吞口水，又点了点头，然后他深吸一口气，把身板挺得笔直。在他稚嫩的身体上，卡舒尔看到了未来酋长的影子。 他们一起走进了洞穴，卡舒尔宗母走在前面，一路点燃沿着洞壁排开的火把，橙黄色的火光为他们照出了一条盘旋下降的道路。兽人常年以来踏过的步履将这条道路打磨得光滑无比，路上处处有凿出的台阶，以使朝圣者的脚步更加安稳。隧道中总是凉爽宜人，又比外面的严冬更加温暖。卡舒尔伸出手抚摸洞壁，回忆着多年以前他第一次来到这里时的情景。那时他母亲的血液还未在他脸上干透，他双目圆睁，心脏狂跳不已。 最终他们缓缓向下的漫长坡道走到了尽头，前面的洞壁上已经没有火把了。杜隆坦疑惑地看着他，卡舒尔解释道，他们不必带着火把去见先祖。他们在平坦的通道里继续前行，走进了黑暗中。杜隆坦并没有害怕，但当他离开令人慰藉的火光时，他看上去确实有些不解。四周一片漆黑，卡舒尔伸出手牵起杜隆坦，引领他向前。他粗短有力的手指轻柔地握住他的手。 宗母很欣慰，因为即使在这个时候，杜隆坦也还记得不要用力，否则会握痛他的手。双狼氏族的下一任酋长有着一颗体贴的心。 他们继续前行，默默无言。然后仿佛漫漫长夜之后的黎明，他们的身周渐渐出现了光亮。卡舒尔隐约能够看到他身边站着的年轻人，他比他要年轻许多，但已经是一个成年男性了。他们再往前走去，卡舒尔依然观察着他。先祖之魂洞穴里奇迹般的景象他再熟悉不过，但杜隆坦会有什么反应他还无从知晓。突然杜隆坦瞪大了眼睛，环顾四周，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。洞穴中央的一潭池水散发着一种柔和的白色亮光，照亮了周遭的一切，到处都光滑而柔和，微微地泛着光芒。洞中没有锐利的尖角，也没有粗糙的表面，卡舒尔感觉到熟悉而发自内心的平静流遍他全身。他静静地让杜隆坦自己感受这一切。这个洞穴十分巨大，甚至比科什哈格杰人们敲起鼓点跳舞的地方还要大，无数分叉的隧道通向卡舒尔从未胆敢一探的地方。必须得有这么大才能容纳所有曾经活在这世间兽人的灵魂，不是吗？他走向水边，杜隆坦紧跟着他，看着他的一举一动。卡舒尔取下自己的背包，示意杜隆坦照做。他小心翼翼地取出几个皮水囊，一一打开，然后轻声念着祷文，将袋中的水倒进了发光的池中。 我们出发时，你问过我这些水囊的事。这里的水并非来自这个洞穴，很久之前我们就开始向先祖之灵供奉圣水，我们每次造访的时候都会向圣池中加水，但这里的水并不会像在普通的池子里那样蒸发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这就是灵魂之山的力量。 我的曾孙女啊，你将她带来了，正如我所愿。 宗母，你在对谁微笑？ 你看不到他。 是的，宗母，我看不到，但是是有一位先祖现身了吗？ 的确，他就在这儿，我将他带来了，如你所愿。你觉得他怎么样？ 我感觉到了一些很微妙的东西。我原本认为他会成为一名萨满，但如果他看不到我，那他永远都不会走上这条路。虽然他无法看到先祖之魂或召唤元素之灵，但他生来就有着伟大的命运，他将成为双狼氏族的伟人，事实上是整个种族的伟人。 他将成为一名英雄？ 我不知道，好好教导他，卡舒尔。有一件事情是确定无疑的，他的血脉会带来救赎。 祖母，您还好吗？ 我很好，但我这把老骨头已经不复当年，先祖之灵的力量太强了。 要是我能看到他多好呀，但是我感觉到了他。 的确，这比大多数人都要幸运的多了。 宗母，您能告诉我他说了什么吗？有关我成为一名英雄的事。 塔尔克拉祖父说这还不确定，你还有需要完成的使命。加拉德之子杜隆坦，别在任何战斗中犯傻，保住你的小命。 一个傻瓜对氏族可派不上什么用场，我可是希望能够好好的为氏族效力呢。 那么，未来的酋长，你最好开始考虑找个伴侣了。